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凉爽的北京，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准备好你的行囊了吗？听着这样的音乐，让我们随时出发。分明是良辰美景，非常舒缓的音乐，来自于卡奇社的《游园惊梦》。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跟随泽华正式的出发吧。如果你是一个美剧控，或者说你曾经看过美剧或者是电影的话，应该注意过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移动餐车。这些移动餐车呢，它们形态各异，自由欢乐，有卖冰淇淋的， 饿了的时候呢，有卖汉堡的，还有卖汽水的等等。总之呢，无论大街小巷还是派对公园，都可以看到移动餐车的身影。这就是美国的路边摊 food truck。其实说到美国路边摊呀，能吃的东西真的是有不少的，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开启一趟美食之旅。首先呢，吃美食之前你的心情是怎样的，这首歌是否能够很好的说明一切呢？方大同，云南里。 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与生活的平衡，总要难免的惊讶，总要对一件事情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苹果里的花好美。迎来茶马古道的日落，回味一杯茉莉，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就从一个梦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很美的一首新作，来自于方大同的《云南里》。整首歌的曲调呢，非常的轻盈活泼。用切分音明确的吉他演奏来铺陈整首歌曲，所以让人听起来好像伴奏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格外的好，仿佛跟着歌曲拍子可以起舞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方大同在一次旅途当中踏上了云南丽江。在飞往丽江的旅途上呢，他从飞机窗外向外望的时候，从高空当中看见了云南好像非常非常梦幻的那样的一些景色，深受感动，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歌词。而在歌词当中呢，他也是把世界比喻成了一个大花园啊。我们在这个大花园当中呢，总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虽然不同，但是相同的是都是在为生活去打拼。所以大同也是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小小的启发，在我们的忙碌之余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当然在旅途当中呢，如果有的时候突然间吃到很好吃的美食，哇，瞬间的那种疲惫啊，那种抓狂啊，或者是旅途当中有的那种争吵争论都可以消失了。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美国的路边摊 food truck。 food truck 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德克萨斯州。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人口迁徙，大伙一直在路上，所以呢，人们会在货车当中放一些豆子啊、油、咖啡、玉米粉以及简单的炊具，用来制作三明治等简餐。后来为了给城市当中的夜间工作者们提供一些宵夜啊， food truck 也就是路边摊开始在繁华的城市街头出现了。 从一开始只是对快餐的简单需求，再到如今的 food truck 发展的越来越多元，不仅得到的是食物新鲜美味的保证，更有很多独家特色，连本身设计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来到美国吃路边摊，你觉得配什么样的音乐合适？我觉得爵士的调调挺不错。 很经典的作品了，来自于诺拉琼斯在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曲的同名的专辑 New York City 当中的一首歌曲。整首歌当中呢，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慵懒的那种伤感，听着节奏呢和这种迷人的声音，仿佛我们就走在纽约街头。比如说吃着夜市的时候，吃着路边摊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来来往往的人群，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美丽诱人的大城市当中，你我一般的小人物，他们各自经历着怎样的故事。当然只能是通过表情，通过他们的一些外在的形态，大概的去做一些揣测。所以这样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要跟朋友一起的话，两个人可以互相的猜测一下，然后进入到你们的幻想世界当中去。好了，路边摊美食，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洛杉矶，这家店呢叫做 Cousins Mine Lobster， 龙虾。这家餐厅的食材呢全部是来自缅因州的海捕龙虾。想象一下哈，此刻鲜香润滑的黄油融入到非常丰厚肥美的龙虾肉当中，突然看到这个香烟冒起，非常的热，但是呢可以感觉到那种香气四溢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再滴上几滴柠檬汁，配上松软的面包，大口的咬上一口， Amazing Unbelievable So hot， 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还有呢，由龙虾碎肉做成的龙虾玉米碎饼，以及包括有搭配西红柿等的蔬菜，味道呢都是非常非常过瘾的。来到这里吃路边摊，一方面呢可以感受到美国的街头的美食文化，另外一方面这个过程当中跟你身边人，如果你英文不错的话，交流交流，也许可以交上一些新的朋友 Friends。 I was wondering about your mama. Did she get the job she wantedSo that car that gave her problems, I'm just curious but her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Can we be friends? Wondering if you got a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So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Got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吃着龙虾包，然后呢跟 Justin Bieber 交一个朋友。 Friends 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去年的一首作品，也是大热单曲哦。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地方，来到西雅图。飞机一起飞一降落，瞬间我们就到了。来自西雅图的厨师 Josh， 他是用一辆老式的旅行拖车开始了自己的餐车事业。他的这家餐车呢名字叫做 Skillet， 凭借着他对美食的认真和创意呢，生意也是越做越大的。来到这里可以吃什么呢？ Josh 呢喜欢用高质量的食材来制作食物，所以在他的这个 Skillet 餐厅当中呢，我们可以吃到的汉堡是炭烧神户牛肉汉堡。哇，神户牛肉的这个口感真的是极佳的，放到汉堡当中一咬，滋汁瞬间的迸发出来。然后那个牛肉的这个煎的熟度啊，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当然也取决于你的个人的口感，想要五成来五成，更生一点三成熟，好，有些朋友想要十成完全 OK。谁说路边摊儿不可以非常的有格调？来到西雅图，你尝过 Skillet 餐厅，你就会觉得，跟自己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来到路边摊，跟你的恋人一起来的话，晚上的时候，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两个人静谧的、只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世界，好像周围非常的嘈杂。但是这一刻，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说一些只属于你们的悄悄话，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黑暗里，我和你一样的孤寂，装模过太多的言语，

上个月旅行团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感，感是感想的感，后面有一个加号。他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世界当中的一个个不同的小世界，音乐呢就是彼此之间最好的桥梁。这张专辑之所以叫做感家，灵感呢就是来源于他们对于生活细节的很多的微小的感受，而这些微小的感受加起来就成为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在录制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去到了海岛去录制的哦。好像在城市当中生活久了，我们都会很幻想去海岛静静的生活，然后听一听海风，然后吹一吹海浪，感觉非常非常的过瘾。所以在海岛的录制期间呢，他们也是感受到了更多的美好。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不同细节的，关于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听起来的听感都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受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影响啊，这张专辑当中有些作品是因为楼上装修很多天带给他们那种崩溃感，也有呢是因为隔壁情侣吵架而突然间冒出的人生哲学等等。前面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叫做《我的蒙娜丽莎》。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美国的路边摊儿。如果你爱看美剧或者是美国的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移动餐车，有的移动餐车就是卖冰淇淋，有的是卖汉堡，还有是卖汽水的等等。总之无论大街小巷还是派对公园，都可以看到这些移动餐车的身影，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 food truck。 今天我们一起在旅途当中好好的盘点一些好吃的 food truck。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迈阿密，迈阿密的 Miss Chili's 这个餐车的外形格外有特色，上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涂鸦。当然最值得一试的是这里的三明治，是裹着浓郁的芝士味道的。 欣喜若狂的笑颜，一半冰川一半火焰，清瘦若即若离的热切，不存在悲情画面，要不及实际情节，那波澜壮阔的誓言都自己拿来消遣，头顶上风月无边，不必再回望，歇斯底里的对抗，空穴的风，热情逐渐冷却，有钱会把一转，这个从早的梦。 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可以慢下来，用心的去感受音乐，慢下来，认真的对待感情，慢下来思考当下的生活。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歌手李尚安，这首慢呢也是他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有意思啊，出了三年之后才开始填词的，灵感也是来源于一部作品慢。编曲呢非常非常的好听，当中融合了有 Flamingo、 Gypsy 还有 Bossa Nova 等多元的风格。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作品是你喜欢的，记得关注一下这周日晚上的974 Live Show， 李尚安将会做客节目当中，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每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好了，吃着美食的同时听一些好听的过瘾的有一些 sexy 的音乐。辨识度很高的音色以及演唱方式，听着这首 If I'm Dancing， 仿佛都可以想象到他此刻在你面前表演时的样子，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员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员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美国感受一下它的路边摊儿，用一种官方的说法 food truck， 感受一下不同的美食。前面呢我们去到了迈阿密，吃到了非常浓郁芝士的各式的三明治。爱吃芝士的朋友可能觉得光吃三明治不过瘾，还想继续的延续芝士的口感。接下来换一个城市，我们来到西雅图。这一个餐车呢叫做 Cheese Visas， 餐车是一辆以巫师为主题的 food truck， 不过它的外观看起来更像是一块大芝士，很多人说光是看到外观就觉得口水直流。传统的芝士三明治外表烤的可以说是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哇，芝士呼之欲出。我们还可以非常自由的去搭配五种不同口味的秘制的酱汁，芝士爱好者一定要来这里好好的品尝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最近也开始使用比特币支付了，那是干嘛的？ 该懂的人听到这三个字儿，应该就瞬间懂了。吃芝士也可以有一种爵士的味道。 一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却梦到你说收够了我，我也不要这样承受。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 王若琳的爵士腔调真的是太美好了。这首歌叫一种念头，听着这样的一种念头的时候，你此刻想到的是什么呢？今天的北京是阴天，这样荡荡的天气当中，听着这样舒缓的音乐，中午11:51，让我们都可以变得片刻的慵懒一些。好了，慵懒完该吃饭的朋友们，今天听了很多关于美国的移动餐车 food truck 的美食，肯定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饿了，祝大家中午都会有一个好胃口。接下来同样是爵士的歌曲，来自于男生 JJ 林俊杰。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首作品叫做一个又一个。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一个又一个排队 等缘分，前面丢后面见，见到的变恋人，丢的变路人、yeah、一个就一个，手空着又开着，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来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7月11号到13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听我的新歌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金砖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Is it this？ Is it that？ Is it this？ Is it that？ Help me out to you， You can tell me的秘密，我要帮助好皇帝，要帮助好皇帝，找出金砖的秘密，找出金砖的秘密。城里每个人都在烦恼，他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一起来想答案。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Is it this？ Is it that？Is it this? Is it that? Help me out to ya. Who can tell me? Jing Jan,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Can you tell me?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Tell me, is it this? Is it that? Is it this? Is it that? Help me out to ya. Who can tell me? Jing Jan, the secret. 又真是